其同事啊。咁你系人，我又系人，咁大家讲人话啦。人之中，你系男子身，我亦现个男子身；你系个女子身咧，我亦都现个女子身。咁大家咧系同类啦，咁就好讲话啦，就容易咧就化到佢啦。佢话应现就色身啦，嗱化身本来无形无相。但是为着度众生故，于这个无相的法身中是现起这个有相的色身，示现这个同类身来到化度他们。所以说净法界身本无出没，大悲愿力都示现度生，清净这个法界身本来无有出亦无有入灭。即是说法身无相，相都尚且无，哪是有这个出没呢？哪是有这个生死呢？但是由于大悲愿力要度众生之故，所以时然呢有这个色身。故为应现色身，就是演扬妙法，此就属于这个口物。应现色身呢属于身物。那我们现种种身呢是做什么事？就是用个口呢去演说敷扬啊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乘妙法，佢话演扬妙法。那么其实呢诸佛菩萨现身度众生呢，其实佢是不动道场能够现身法界度众生说法。那么好似乜呢？今日嗰啲卫星咧，相信大家都知噶啦，即使冇见过呢啲常识，好多人都知嘅。咁我哋天空上咧，好多国家都发到咗好多个卫星咧喺天上。咁如果世界上有咩重要嘅新闻，好似不久咧有呢个奥运啊，我相信好多人咧都会夜晚唔瞓觉啊，睇打足球嘅。咁都系咧由呢个卫星直播噶喎。咁如果呢个人间打足球，我哋睇唔到啊，全世界咁多地方，咁一透过呢个卫星呢，只要我哋呢个人间有电视机嘅，你一开个掣，同时啊就是、收到。但係人间嘅电视机几多亿几多亿都唔止，但係呢咁多亿咁多亿嘅电视机呢冇搬上去呢个卫星嗰度。而呢个卫星咧，亦都冇落来我哋呢个人间咧，仍然响天上啊！可是佢有一种功能力用，卫星一转播，同时我哋开掣咧，就睇得好清楚，好似咧响现场睇一样。其实佛菩萨咧现身度众生都系一样啊。虽然佢现种种身，但系菩萨咧诸佛啊冇来你身边。而你感到诸佛菩萨现身化度你啊，其实你亦都冇去啦佛菩萨嘅地方。所谓心灵感应啊，佛学嘅名词呢就叫做不动道场遍十方界。所谓空花佛事水月道场做咗呢如同冇做。咁空边是有花，水边是有真月啫，等于冇。这些完全一种呢所谓不可思议的妙力，亦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啊。这些呢就如同这个卫星和这个电视的原理呢是一样，这个譬如呢是最好的。所以旧时呢就是用千光有水千光月啊，万里无云万里天做譬如。天上的月没落来，但是人间千千万万的地方有水之处都现到这个月影啊，千千万万的江水河水啊没上天上迎这个月，这个月呢亦都没来这个人间，但是有月没云啊遮障呢，人间有水之处都看到这个月影。咁以譬如菩萨啦，以种种身演扬妙法度众生，菩萨呢诸佛冇来我哋嗰度，而我哋亦都冇去诸佛菩萨嘅地方，但係有求就必应啦。咁佢哋应现色身係演扬妙法。 更泥泥苦翠，饿鬼道中，或放大光明，就或现诸神变，其有见我相，乃至闻我名，皆发菩提心，就永出轮回苦。嗱，咁啊，前文就叫做运智啊，运起个智慧。嗱，向下咧就属于度众生嘅第二段，佢就兴起啊呢个悲心。嗱，慈心就系与众生嘅乐，而大悲心咧就系专因咧系拔众生嘅苦。嗱，咁啊，众生最苦嘅就莫过于堕地狱，亦都莫过于堕于呢个饿鬼畜生。等于话堕于呢个三恶道咧，系为最苦嘅。咁啊，既然堕于三恶道众苦，所以诸佛菩萨咧就系、是、现身响呢个三恶道中，兴起呢个大悲心咧嚟化到佢。咁啊，诸佛菩萨如此发心啊，咁啊，我哋咧随佛学，亦都系如是咧系发心。故云泥泥苦趣啊，泥泥。就是属于这个地狱，印度话叫做泥泥，中国话呢就叫做苦具，译名叫做苦气，就是凡是做这个五业十恶啊，大恶的众生，等于说除了好事都坏事做尽的了，那么这个人肯定呢就是堕于这个地狱，那么堕落这个泥泥地狱之中，那么一定是受苦啊，所谓万死千生这种苦呢，我们没有受过就不知道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做恶业，尽量修善法，一做亲恶业呢，所谓如是因如是果，如影随形，丝毫不错，故云泥泥是最苦的趣向，堕于这个地狱。那恶鬼就道中，那恶鬼怎样就叫做苦呢？印度话叫做遮尼多，中国话都叫做饥饿，因为佢呢个样咧，呢个肚就好大嘅，嗰啲恶鬼啊，好似个山咁样。咁啊，但系佢呢个颈咧就好细个，细到点咧？好似我哋连衫嗰啲针啊，嗰、那个针尖个地方咁细嘅。咁啊，当然好难吞嘢啦。咁啊，即使有人啊送到好嘅飲食响佢面前咧，都会变成火炭；好嘅飲品咧，都会变成咧系烧融嘅铜、烧融嘅铁咧，系辣嘴嘅，唔饮得嘅。咁啊，呢个口咧常常啊吐出呢个饥饿之火，千万年啊不闻呢个漿水之名，咁你话系咪饿鬼啊？嗱，咁我哋旧时咧就学法师啊，学经嗰阵时咧，咁就唔知啊，都系讲都讲得咧，好爽快饿鬼咧，如头先所讲啊，乜嘢叫做饿鬼都讲过啦。其实咧，我哋唔使日后堕落做饿鬼啊，我哋现世都有饿鬼啊，好似个喉咙生癌症。唔饮得，唔食得，生生饿死啊！咁你话系咪现世饿鬼啊？嗱，咁例如有啲糖尿病嘅朋友啊，相信呢种病好多人有噶，咁啊好多嘢都唔食得嘅，好多嘢即使食得咧，佢都唔敢食得多，食得多啊，我条嗰条咧，猪横你啊，人横你咧，唔可以溶化嗰啲糖质咧。咁就变成你个毛病嘅加深㗎喇。咁所以呢就属于呢係现世嘅饿鬼呀。咁所以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呢，我哋就唔好喊他。饿鬼呢就係从畜生啦，你唔肯布施，唔肯结缘，所谓佛一无以理天下而不为呀。咁呢个人肯定堕于饿鬼㗎喇。咁你如果唔想堕于饿鬼呢，你就多啲呢结缘。多啲布施啊，咁你个福力大啦，当然有得享受啦，咁就唔会堕于呢个饿鬼道中啦。嗱，咁啊，现在泥泥苦趣系地狱最苦，饿鬼之中亦都好苦啊。嗱，我哋点样去渡佢咧？下边嘅经文啊，就有四种嘅方法。 第一种叫做画放大光明，咁啊诸佛大菩萨啦，身放大智慧光明，系照破呢个地狱嘅黑暗，照破呢个饿鬼嘅痛苦，咁啊叫做放大光明啦。佢画现实诸神变啊，属于六种神通啦，以呢个神通力，种种嘅神变嚟到咧，去提拔佢，嚟到指示佢，令佢见到呢个神通嘅变化，咁啊转呢个恶心咧而向善，用呢个神通嚟到导佢哋，此就系第二种。嗱，第三种咧就其有变我相啊，嗱，我相就系佛菩萨嘅相。嗱，佛菩萨嘅相系最慈悲，系好有福报嘅圆满相啊！咁啊，等于话咧，佢畜生咧绝对唔贪贪，系由布施咧得来，系由智缘得来。嗱，咁我哋拜佛嘅时候咧，我哋就要观想菩萨嘅慈悲个福相。咁啊，当然咧就要学啊诸佛菩萨因中咧所谓布施结缘。先至收到咧呢个圆满嘅法相，我话其有见我相，见佛慈悲圆满相啊，而生一种仰慕，咁啊学佛一样啊，布施结缘，咁你就唔会堕落地狱，唔会堕落做恶鬼啦。肯乃知就闻我名啊，即系闻诸佛菩萨名，而你一心皈依，一心咧发愿。以佛菩萨的行为呢做自己的榜样，学佛之所学，行佛之所行，当然亦都正同于佛啦。咁既然能够正同于佛啦，当然就唔会堕于呢个地狱饿鬼啦。所以普门品里边讲啊，佢话闻名及见身，心念不空过，就能灭诸有苦啦。呢啲都系闻菩萨名。或者闻诸佛名，一心念佛念菩萨名，就可以灭除一切啊地狱饿鬼畜生嘅苦。嗱，咁如果有堕地狱，有堕饿鬼，而诸佛菩萨度佢哋咧，就系用呢四种所谓画放大光明，就画现诸神变啦，其有见我相，都乃至闻我名，用呢四种方法咧。去制呢个地狱饿鬼苦，咁啊令佢哋脱苦之后咧，咁啊进一步咧令佢哋皆发菩提心啊，系永出就轮回苦啦。嗱，轮回轮咧就好似个车轮啊，我哋识得揸车，就算啦唔识得揸车，你睇得多啦，满街都系车，咁啊有四个轮嘅。嗱，咁呢个轮咪氹氹转咧，因为个氹氹转架车先系前进褪后啊嘛。咁我哋生死个痛苦啊，始处生，跟住又死，死完之后又到第二处受生，咁如一生一死，死又生，生又死，死又生，生又死啊，都唔知得几多次数，就好似个车轮氹氹转咁啊，转来转去，咁就叫做轮回生死嘅痛苦啦。嗱，我哋欲想啊离开呢个生死轮回嘅痛苦咧，唯一办法，我哋就要发菩提心，即系发呢个无上大道心。无上大道心啊，就即系自度度他之心。我哋一方面系自度，自己得到解脱，从体起用啊，画放大光明，就画现诸神变啦，去度众生啦。为佢说法，令佢都发菩提心，此心一发啊，系为众善之源，系为万善嘅根本啊！所以呢个轮回生死咧，你想唔超出，都会超出啦。嗰、那个永出轮回苦啊，呢、这个永字咧就好肯定啦。你只要发菩提心，修福修慧，自度度人啦，咁就肯定啦，你可以永远啦系超出呢个生死轮回嘅痛苦，咁就叫做皆发菩提心啊，系永出轮回苦。 个火镬冰河之地是变作香林，饮同食铁之徒化身净土，披毛戴冠负债含冤，尽化辛酸含尖利落。嗱，咁啊，此一段文咧，就佢哋转苦啊，就为乐。嗱，转苦为乐就分为三段嘅。现在第一段咧，就系脱呢个三途嘅痛苦。佢话火镬冰河之地啊，此就属于第一啦，灭呢个地狱障，灭呢个地狱苦。嗱，火镬呢只镬咧。咁啊，烧到好大个火嘅，咁啊叫做火镬，就系属于呢个八热地狱。咁啊，将嗰啲堕落地狱嘅人咧，咁啊抌落个火镬里边啦，用火嚟去焚烧。嗱，冰河咧，咁啊好似个冰啊，太冻啦，将嗰啲河水都结成冰，咁啊叫做冰河，就系话嗰啲地狱嘅众生啦。佢遇到呢个冰河地狱啊，冻到佢嗰啲身上嗰啲肉咧都裂开嘅，咁啊，所以有呢个召唤地狱啦，无论火镬地狱、冰河地狱啊，佢受罪受到咧难以抵受嘅时候咧，佢就发出一种咧叫嘅音声，咁啊，佢就召唤地狱，咁啊合埋咧。都是属于地狱啊，所谓八寒啊、八热啊、叫唤啊，都是属于呢个大地狱。佢话火镬冰河之地狱啊，都变作香林啊，都变成咧有呢个香风吹来嘅朱树园林，到处咧都是尖檀香风吹过嚟咧，令你闻到呢个尖檀香气。唔再系呢个火镬冰河叫唤嘅地狱啦，咁啊佢就变作系香林，佢饮同食铁之徒系化生净土啊！此一段咧就系能够脱呢个三途之中第二咧呢个饿鬼嘅痛苦。嗱，我就头先讲过，如果好嘅饮品到到佢个嘴边啦。都变成消融咗个铜汁，或者消融咗个铁汁啊，稳格辣嘴噶，你叫佢点饮呢？但你唔饮都唔得啊！你就系热暴所感，你一饮咗咧，全身都烧烂，咁啊当堂死去啊！咁啊死咗嗰啲热胀风一吹咧，咁你又生啊，咁啊又再受呢个苦报，咁啊佢哋饮铜汁。或者咧食铁丸啊，呢种人咧都令佢化生净土啊，生到呢个极乐净土，与佛共一处，与呢个诸上善人、诸大菩萨咧共聚一处，既能见佛闻法，当然咧你嘅道心增长。咁就唔会再受啊呢、这个饮同食铁嗰种嘅果报，纯粹系天厨妙供啦、啊。个披毛戴冠就负债含冤，此就属于啦、啊、三途中啦、啊，就系、是、道啊灭咗啊呢、这个畜生嘅报障，唔会再堕落畜生。嗱、啊，披毛咁啊，畜生就好多毛嘅、啊。我哋人身上都有毛，但系呢个毛咧系好少，亦都咧唔会好粗，唔会好长，唔似啲畜生。嗱，好似马、牛啊、猫啊、狗啊，咁呢啲我哋常见噶啦。咁佢哋身上好多毛嘅，即使天寒地冻啊，零下几多度咧，佢哋都唔使着衫，佢啲毛都可以咧御寒。可以抵得冷啊！咁啊，可见佢啲毛咧就好粗好厚咯喎。咁啊，佢就披毛。嗱，戴冠咧，咁啊，好多动物咧有角噶，好似牛咧系有角。嗱，嗰啲鹿咧系有角。咁啊，叫做戴冠。换句话说啦，披毛戴冠啊，都系属于走兽或者咧系家禽。嗱，披毛戴冠。 咁啊，点解佢会啊堕落呢个畜生，系披毛戴角呢？佢话负债就含冤啊，凡系堕落做畜生，好似做牛做马，咁啊佢只有咧出嚟，根本就谈唔到享受啊！好似我哋养牛，佢帮我哋耕田，日晒雨淋咁辛苦，佢所得嘅无非几条草啊！咁啊，当然啦，佢呢个畜生或者欠人哋嘅钱唔还啊，或者咧做生意去呃人哋，咁啊都系欠人哋嘅债啊，都系欠人哋嘅钱啊！咁啊，既然你欠人哋嘅债啦，都唔系咁简单啊，仲有利息啊！咁啊，都唔知几多生几多世咁啊，欠埋人哋嗰啲啦，所谓嘅钱财债利上加利，有排还啊！嗱，第二种就系杀生食肉，你食肉即使系三定肉，你冇杀佢，冇劏佢啦，你食佢嘅肉，即帮佢结咗呢个缘啊，咁就欠咗呢个肉债。嗱，咁有啲人食得挑剔，唔新鲜嘅又话唔够味道啊，唔新鲜嘅又话唔好食啊，嗱，咁咪要杀啦，咁就唔单系欠肉债，即系你食咗佢嘅肉啊嘛，你杀埋一份咧，你就欠呢个命债啊。嗱，咁咪欠肉债，咪俾人食翻咯。你欠命债，咁就俾人家嚟劏翻啦。你话系唔系冤屈咧？你话系咪佢就含冤咧？我话负债就含冤啦，所以《楞严经》上里边讲啦，佢话你杀我呢个生命，或者咧食我呢个肉，虽边个未曾劫，我亦照样杀翻你，食翻你啊！所谓相食相杀咧，无有休息啊，此冤都好难以解啊！又话以负我命，就以还我命啊！我负汝债，就我还汝债啊！以善呢个因缘，都常在生死啊！嗱，咁所以我哋在生咧，唔好欠人哋嘅债，亦都唔好欠呢个肉债，唔好欠呢个命债啊！咁啊，事实上咧，呢个系真噶。你如果唔信咧，就冇办法。所谓各人生死各人了啊，边一个人最重就系边一个人自己受报，别人咧唔可以代替，也只能见到你唔对啦，咪对你解释，你唔信都冇办法。例如我哋生在呢个人世间，人人都要守法律，国法话唔准人贩毒吸毒，国法话唔准人哋去抢劫，咁你偏偏去抢劫啊！偏偏去吸毒贩毒，咁就俾人家嚟拉到啦，罚钱或者咧坐监啊！别人唔可以替代你噶。再咧，你从犯法以前，在教育上，当然都教每一个国家嘅子民唔好作奸犯科啊，唔好去犯法。但系如果咧你要去做，佢又冇办法。一旦事情发生咧，这个法官亦只有啊系依法办理，别人啦唔可以代替啊。教育上只能讲俾你听，系唔可能绑住你、捉住你咧，叫你唔好去做。法律咧冇咁嘅权，只能教育。咁你唔相信你去做咧，你就自己造罪犯法，你就自己咧受呢个惩罚啦。最亲的夫妻父子都不可以代替啊！其实我们信佛都是一样啊，我们要信因果，如是因如是果啊，这个因果两个字呢，都是为学佛的人呢，要时时刻刻呢去点点，不可以有半点的马虎啊。所以说负债，等你还债那阵时呢，你就冤恨了啊！有苦都无处诉啊！俾人家劏，俾人家食，你有咩办法？咁啊，只有接受咯。咁你话系唔系自己啊？有冤无处诉咧？佢话负债就含冤啦。 現在話盡把辛酸就鹹尖利落啦。啊，咁啊，法係大慈大悲，把所有受苦嘅畜生，將佢呢啲辛酸嘅痛苦啊，完全咧罷免。嗱，咁啊，呢種咧亦都係靠啊自己咧嗰種嘅修養啦。啊，咁啊，佛咧亦都有大慈悲，放大光明，現諸神變，咁嚟就度佢哋，令佢哋咧所有嗰啲辛酸嘅痛苦啊，一齊咧係去除罷免，咁啊佢哋盡罷辛酸。嗱，咁啊辛酸痛苦消除，當然係得到快樂啦，個話鹹尖就利落啦，令佢哋嗰啲畜生，例如嗰啲牛啊、馬，唔單同人做嘢喎，你行慢啲咁多啦，俾人家哋鞭打。所以憲法菩提心文裏邊講啦，佢話鞭怒出血啦，佢誰知吾母之悲，佢牽恥就吐，佢煙息乃翁之痛啊！佢话食其肉而不知，凡人的相矣啊！即如是嘅经文咧，都系说明啊，所谓你食人，人食你啊；你杀人，人杀你。所以《灵经》话咧，人食羊啊嘛，好多人食羊肉啊，所以人死咧就为羊。嗱，咁啊，羊死咧被你杀咧，佢就做翻人咧，咁啊杀翻你转头。咁啊，如是轮回生死，你杀我，我杀你啦。所以世界就多战争，世界就多是非，世界就多打斗啊，永无宁日。人间咧冇一处都系净土，主要都系杀生啊，主要都系食肉啦为根源。嗱，咁啊，现在佛菩萨慈悲，咁啊化嗰啲畜生，愿佢哋尽把辛酸。当然，人人咧平等啊。沾染咧呢个利益快乐，系脱除呢个畜生嘅痛苦。吉疾逆世而现为药草，旧年沉疴，饥馑时化作稻粮，系祭诸贫女，但有利益就无不轻松。嗱，咁啊说明啦，佛慈悲啊，唔单话能够拔除呢个三途嘅痛苦。如果我哋人间啊有呢个天灾横祸之时，咁啊佛亦都慈悲咧救度佢哋。嗱，咁啊有啲乜嘢天灾嘅横祸咧？咁啊第一句，物质逆世而现为药草，此就除啊呢个疾疫嘅灾难。物质就系疾病。由于我哋唔小心照顾，好容易咧就会有呢个疾病。咁啊，疫咧就系瘟疫之后，又好似霍乱啊、天花啊呢啲咁嘅毛病咧，就系属于呢个疫疾，系由于呢个天时啊、呢个空气嘅感染而得嘅。咁啊，佢哋疫疾啦。嗱，咁啊加埋嚟佢哋疾疫世啦。如果有呢个疾病，有呢个疫病啦，咁呢个世界咪佢哋疾疫世咯。佢就以现为药草啊。嗱，咁我哋中国几千年前，咁啊佛法咧嗰个时候来啊，根本就冇西医嘅，咁啊亦都冇西药，咁啊只有我哋中国嘅中医。嗱，咁啊中医嗰啲中药咧都系啲药草。啊，唔系嗰啲树仔头咧，就一定咧嗰啲草啊，来来去都离唔开嗰啲药草树仔头，咁啊煲起嚟饮咧就好苦嘅，原则上多啊。咁啊，总言之咧，中医嚟讲咧，旧时咧都系用啊嗰啲树仔头啊，用嗰啲草啊生草药啊嚟到做药啦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啊遇到呢个疾疫世咧，咁啊发。就是现为这个药草呢，就救了沉疴。沉就是沉重，疴呢就是等于说一病都不起的了，差不多个人都残的了，已经要死的了，好像我们的人疴呢都疴到个身都脱水的了，等于说将近要死了， 咁啊属于咧好沉重嘅病啦，将要死啦。嗱，救咧就救济疗就疗治啊。咁如果有呢个疾疫之病，咁啊佛咧现呢个药草系救疗啊佢哋，令佢哋起死回生。咁啊，所以我哋药王药上啊两尊菩萨咧，佢生时为大医生，佢亲自尝尽啦好多嘅药草嘅味，知得佢嘅体，知得佢嘅性能，知得佢嘅转变，知得佢嘅对治啊。咁啊，用咧种种嘅药草咧，系为众生治病，呢啲都系叫做疾疫剂，以现为药草，救疗沉疴。佢饥紧时而化作稻粮，系济诸贫女。嗱，饥就系饥饿，咁就冇得食啦。紧咧，亦都系冇得食，我就属于呢个菜蔬。嗱，咁啊，饥就系冇呢个五谷，紧咧就系冇呢个菜蔬。咁啊，既然亦都冇呢个谷米，亦都冇能够做餸嘅菜蔬啦，咁啊，当然系饥荒啦，冇得食啦。咁啊，佛在呢个时候咧，系化作呢个稻粮，稻就系稻草，即系谷米；粮咧就系嗰啲肉谷啊，就是、加今日所讲啲包谷米。嗱，咁啊，包谷米咧都可以咧抵肚饿噶。